2013年一月至到12月，差唔多整整一年嘅时间，我喺立法会办公室每星期录影一集《历史在笑》，主题系五四运动与中国，每集一小时喺 My Radio 播出。五四运动与中国总计播出45集，内容包括五四事件、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大学制肘、人物与思潮。103年前的五四运动固然是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亦都是移风易俗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当时是一个思想解放兼容并包的时代。港共政权教育当局揣摩北京意志，最近以推动新时代国民教育为名，搞思想改造的洗脑勾当，配合中共极权统治，驯化奴化香港的中小学生。 为了抗衡港共政权的思想改造教育，五四运动与中国45集节目重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9月1日起逢星期一四晚上7点在 My Radio YouTube 频道播出。敬请各位新知旧语收听收看和付费支持，多谢大家。 各位网友、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同学、又到了这个历史在笑的时间。咁咧呢一集咧都系继续讲五四运动与中国的其中一个单元，就是这个思潮与人物。咁啊，讲到思潮与人物咧，第一个环节要讲系自由主义者，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者。咁我哋已经介绍了几位噶啦。呢一集我要讲的人咧，就是我自己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所谓知识分子，梁启超先生，即是这个清末民初这一位人物。有些人怎样形容这个人呢？他是政治家，又思想家，又言论家，又教育家，是吧？梁啟超的文章，即是我們在少年時代讀很多的，大家都聽過他的《飲兵失文集》，是吧？其實他都留下了千幾萬字的，當然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是他留下的文章都很完備的，中國大陸又出過，台灣又出過，是吧？但是他有一些即所謂言論呢，即對後世的影響呢都非常之深遠的。我自己咧就比较中意，即系所谓不封常大感情嘅梁启超先生嘅文章，嗰种文白交融、文白参半嘅嗰种文章，系咪？即系佢又唔系纯粹白话文，白话到即系全部即系用嗰啲北京话咁啊咁样写出嚟嗰啲所谓白话文，系咪？佢又唔系文绉绉到全部用这个。古典文学里面引经据典，是吧？跟住今人即系读之不可解嘅，佢又唔系咁。佢嗰种文体咧，即系文白参半，系嘛？又有文又有白，又有文言又有白话嗰种写法，同埋佢写文章，即系有时气势磅礴，系嘛？即系非常之能够感动人心嘅。所以你话如果，即是那些写社论的人，特别是即是中文报纸写社论，我讲是不是？大家如果看看写社论的人，当然我不知道即是各位有接触几多少中文的即是报纸的所谓社论，你看看台湾的中文报纸，联合报、中国时报，早期写社论那些，支支都是如串大笔。香港早期在所谓三大报的时候，星岛华侨、工商日报啊，即是写社论那些，全部都是大佬来的。大佬的意思是老人家的佬，是不是？个个都是学贯中西，文笔是非常之好的，驾驭文字的能力是非常之高的。郁敏有幸呢跟这些老人家做过同事啊，无论在香港时报的时代啊，或者其他的报馆，或者我们那个时代看到那些社论，当然 一个最为人称道的，即是写写论的人呢，就是这个明报社评的主笔，亦都是明报的创办人，亦都是老板金庸查良镛。查良镛除了小说写得好，他的社评写得非常之好。再近返啲，有一个呢就是林恒子。但林恒子的社评啫，我真係麻麻地鍾意嘅。呢、這个信报的创办人。即係我觉得佢中文嘅造诣呢就唔及得佢英文好。所以你有好多时写睇佢写嗰啲评论呢，即係所谓并不可读。唔会读起上嚟即係高山流水铿锵有声，佢唔系嗰种。但当然都是写得好的。至于是不是香港第一支剑笔，那这个就即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啦，是不是查良镛甚至林恒子都可以说是即是写评论的剑笔在香港来讲。另外一位近期即是近年来为人所熟悉的练月增先生，那他的评论呢也都是广受称道的。但是恕怪小弟坦率，就算我刚才讲金庸、查良镛、林恒子甚至练月增，我觉得同我所认识的早期，即是香港六七十年代那些在星岛、工商、华侨甚至乎在香港时报的那些主笔，例如李秋生先生啊，即是黎俊伟先生啊，这些全部都不在这里了已经。即是甚至乎香港时报当时另外一个主笔叫雷健先生啊等等。即是跟那个时代比呢，即是当然查良镛都是那个时代的人啦。咁到了林恒之已经厚少少的了，咁练月增这些更厚。即是他们写社论同即係嗰個比較咧，大家睇到就喂點都好過而家嗰啲喎。而家嗰啲社評我真係唔識睇喎，係咪？咁另外有啲即係我唔知咩人嚟㗎啦，係咪？咁你打開張信報嘅社論、社評、明報嘅社評，喂真係好難睇喎，大佬。仲有除咗文筆之外，仲要講下嗰個報格。同埋個言論立場係嘛？係咪企喺正義呢一邊啊嘛？係咪？譬如你打開呢、這個即係琴日嘅明報社評嗰條標題，你就即係想死咁滯啦，係咪？即係話你啊唔捐錢都唔緊要係咪？如果你唔捐錢咧，你就係會即係嚇即係害啲災民咁喎。即係話佢意思，佢立論係咩咧？即係我哋要監管呢啲捐款，要監督呢啲捐款嘅流向。但是不能因为咁唔捐，因为唔捐呢你就会害咗啲灾民，係咪？即係话啲贪官贪赃枉法，受害嘅係灾民，所以你唔应该唔捐钱。呢啲咩社论呀，真係大佬。咩逻辑呀呢啲，係咪？即係讲返呢啲写评论嘅人，早期呢啲我諗好多都读过梁启超的飲冰室文集，讀過梁啟超的評論文章，甚至乎亦都讀過大公報主筆或者創辦人張桂聯先生在抗戰時期寫的社論。我就有一套張桂聯文集，亦都有一套飲冰室文集，小弟寫了幾十年文章，特別是寫報紙的評論，即是這兩位對我影響是非常之深的。不是只是那個文字文筆的修養、遣詞用字，而是個立論。譬如你張桂聯先生提出的不黨不賣不盲不思四不主義，是吗？梁啟超無論他寫什麼叫革命、什麼叫改革，是吗？什麼叫變法、變與不變，是吗？就是這些這所謂文章，你看回那些文集，真的現在你有什麼人可以寫得出呢？用中文的人真的找不到多少个，甚至乎是没有的。如果你再看看报纸有些长文两三千字，例如信报，例如这个明报，间中有些长文的，喂你看到会吐血的，那些学者写的文章你都不知道他噏乜。信报最多长文的，我看到现在真的没有一篇我觉得是可以个个礼拜，即是譬如那些专栏，一个礼拜出一次那些文章，那些长文的评论， 是可以追嚟睇嘅，系咪？嗱，有一篇啊，有时几好睇嘅咧，就系、是、阿 Q 仔代笔嘅大班嘅文，间唔中都几好睇，因为气有时都有啲气势嘅，不过就唔系大班写嘅，系咪？据我所知就系嘛。嗱，我点解特别提呢样嘢咧？即系当然讲梁启超啦，我花咗好多时间喺度搞报纸社论，因为佢事实亦都系一个文章写得非常之好嘅。嗱，嗰种系康时济世嘅文章，系大文章，甚至一篇文章系可以影响个时局嘅。OK， 系嘛？即系等于当年，即系梁启超同呢、这个即系孙中山啊，即系有一段时间有交往嘅吓。但系喺个言论立场或者大家对成个国家民族嘅命运，即系点样去？即是解決中國問題呢，他們都有不同的看法，那眾所周知，就一個是革命派，一個是立憲派，但是就不代表這個梁啟超反對革命的，所以這個我們稍後的時間會解釋一下梁啟超對革命的看法，他有廣義的革命，有狹義的革命，他還有一個講法，就是講革命他都贊成是暴力的， OK， 是可以暴力，可以用和平的平和的手法去革命，但是平和手法不可得，暴力革命亦都可行。嗱，佢有一个名词就同而家陈云讲嗰个咧有少少同嘅，佢就叫铁血，陈云啊叫做勇武，系嘛？某一啲人咧就话呢啲全部都系叫暴力。OK， 梁启超就话呢啲叫铁血啊。OK， 要死人嗰啲就铁血，系嘛？陈云大师就话勇武，系嘛？暴力嗱，呢个咩叫铁血咧？即系当然。有首歌叫《鐵血丹心》啊，即係呢個係啊羅文唱嘅《鐵血》，點解咁啊？即係梁啟超嗰個講法，咁我哋稍後我哋都會講一講嘅。咁就講起梁啟超就文章，第一就文章寫得好啊，筆鋒常帶感情啊，呢個佢嘅特色啊。寫文章你唔係筆鋒常帶感情嘅，嗰啲文章有乜好睇咧？就算你詞組華麗喺度堆砌。啲文字係咪唔好睇嘅喎？一定係要我手寫、我口寫、我心係咪？即係等於當年所謂即係啊，古人話詩言字。喂，你寫詩係言字，講你自己嘅諗法係咪？所以我話，如果你從事即係報紙評論工作嘅人，你話俾我聽，你冇睇過梁啟超嘅《飲冰室文集》。或者你睇过唔知佢噏乜，对你冇影响，你唔欣赏。又或者你话俾我听，你不知张桂莲为何人，咁然后你又学人写评论，中文嚟写评论，咁我觉得你啲评论都一定系有限公司啦，大佬。咁你话你嗰啲写论嘅人，未睇过《饮冰室文集》，未睇过张桂莲文集，咁咪真系，我觉得。即係唔好話我武斷啦，真係老鼠尾生瘡，大極都有限。小弟喺八十年代初就寫社評，係咪啊？即係嗰陣時係三十歲左右，我就寫社論。我哋都戒慎恐懼，嚇、啊、將前輩所寫嘅文嚇、啊，我哋即係攞嚟即係再三嚇、啊、去研究，係咪啊？去吸收發黃，係咪？所以我嗰陣時就已經有飲冰，即係成日又要抄翻啲飲冰室文集嚟睇。譬如聽下一集咧，我可能會同大家介紹一篇我最中意讀嘅呢個梁啟超嘅文，叫《少年中國説》。嗱，呢啲就真係叫文章噶嘛。休息一陣。 堅持話我要見 佢港獨㗎啦， 係啊，係啊，明醫先得，你唔係。 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慶祝雙十或者紀念辛亥革命。 梁啟超呢就生于1873年，咁就死于1929年。喺世上就得57年，都算係短命嘅，一个甲子都跨过唔到。但係人嘅生命不在乎长短，而在乎你在世嘅时候对呢个社会、对人类或者对个国家有啲咩贡献。留低啲乜嘢？黄毓民今日就绝对不能担保，喺我身后就有另外一个人喺度讲你黄毓民，好似讲梁启超咁，系咪？因为你冇嘢俾人讲。但系到今时今日，黄毓民可以喺度讲梁启超讲两个钟头，系咪？就因为梁启超喺个短短57年嘅生命里边，佢做咗好多嘢。而所做嘅嘢有啲固然係有爭議性啦，係咪？眾所周知嘅就係革命同呢個立憲、革命同保皇之間嚇，所以嗰個徘徊、進取同保守之間，可能咧梁啟超又俾人覺得佢善變啊等等。但係有一樣嘢，即係喺嗰個時代，喺晚清係嘛，到民國建立，佢呢一個過渡期啊，即係成個即係晚由呢、這個即係晚清。到隔呢個民國初年呢一個中間呢個過渡期，佢喺呢一個所謂過渡轉折期嘅一個大人物嚟嘅，係咪？呢一個大人物只係得57年壽命，但係佢留低千幾萬字喎，大佬。不但只係咁，佢所做嘅嘢，就算你100歲嘅命嘅人都未必做得到嘅，係咪？點樣去睇梁啟超呢個人咧？當然。即係距離我哋而家都唔係叫做好遠啦，係咪？百幾年，咁佢死咗到而家都唔夠100年啦，係咪？1929年咁係嘛過身，咁到而家都唔夠100年，係咪？即係如果你從一個比較大啲嘅角度，即係大啲嘅，即係主要嘅，從一個比較主要啲嘅角度或者大啲宏觀啲嘅嚟睇，佢係一個政治家嚟嘅喎。剛才我講言論家喎，佢以言論見長喎，係咪？學術家喎，係嘛？點樣係一個政治家呢？從康梁變法到推動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係嘛？到由反對革命主張君主立憲到贊成革命，係嘛？佢都係一個即係。影響好深遠，啊，即係一個政治人物嚟嘅，係咪？咁我哋講呢個戊戌維新，江水王係嘛，企圖即係向呢個後黨發難，為康有為同梁啟超發揮嘅作用就係佢係參與，直接參與呢件事，即係到最後事敗要亡命海外，係嘛？所以佢係一個。 很重要的政治人物，一个政治家。言论家就是我们稍后会讲一下，就是这个梁启超的一些言论，是吧？即使到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即是他在五四运动之后十年逝世的，即是他当然没有搞政治了那时候，但是他都专注在这个学术和教学。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学堂的创办人之一就是梁启超，是吧？有些人形容梁启超最大的贡献就是说他可以说是即是那一个时代最伟大的这个意见领袖，是吧？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不可不知他也都是中国，即是如果你讲中国报业史呢，你又不能不提梁启超。这个是我那行，是不是？我自己教新闻系教了这么多年，是吧？我都经常在课堂上讲梁启超，即是这个新闻重报，即是讲梁启超在那个新闻，中国新闻学上面的贡献，是吧？所以你看到他其实他那个范畴很阔的，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啊，还有那个所谓哲学啦，啊，即是这个也是他很擅长那个部分啊。那我呢，就这一次想讲一讲呢，就是殷海光先生呢亦都将梁启超就视为中国的所谓自由主义者啊。咁佢对梁启超嗰个自由思想嗰个睇法呢，即係又好值得我哋大家参考嘅。当然殷海光对梁启超嗰个评价同其他有啲人对佢评价唔同。因为殷海光比较集中就係佢喺个自由主义自由思想嗰个睇法。反为呢，殷海光对于梁启超对民主嘅睇法呢，他有不同的意见的。梁启超有一个这样的讲法，他一个国家的强和弱呢是因为民主。为什么呢？他说君主是私天下，民主是公天下。所以他有一句呢，就叫君主者何私已矣，民主者何公已矣。一个公和私的分别。但是他那个立论说国之强弱悉推源于民主，一个国家他富强和这个国家之所以是即是所谓积弱，就跟民主有关。殷海光的看法就跟他不一样了。他就说呢，殷海光就说，即是由于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主张这个变法维新呢，他主要都是受外国即是那个侵略的刺激，是吧？那为什么会被外国人欺负呢？为什么会八国联军入京呢？是吧？就是因为呢，中国是一个弱国。中国为什么会是一个弱国呢？因为它行专制。去专制而行民治，中国就会强啦。那这个就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在面对外侮，面对这个列强的侵凌的时候呢，即是很自然的一种想法来的。但是即是殷海光先生认为，即是这个所谓大家将个焦点集中去推翻这个满清专制，或者即是否定这个满清专制，是吧？那如果推翻这个满清专制走向共和，或者变成民主又好，君主立宪又好，共和 的民主又好呢，那就这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民主就是好的，民主就是公天下，君主就是家天下。这个相对当时那个腐败的满清王朝的一个，就是对这个腐败满清王朝那种不满，还有对腐败满清王朝那种绝望，那于是要就是喂要变天，那也都受这个外国的影响，那于是有这种想法。在当时呢很正常的，是不是？但是我又想讲，如果调回转今日你讲啊，即是中国积弱就因为专制，咁有啲人会有一样驳你嘴㗎喎，係咪？哇，你喺中国而家几强，係咪？强到真係啊， 個個都要俾面佢，係嘛？拍佢馬屁，咁佢冇民主啊？跟住有啲人話俾你聽，民主不是靈丹妙藥啊，係咪？係普及，係普選，係普及嘅選舉，但係唔需要平等，係嘛？哇！乜都噏得出喎、啊，啲人係咪？咁如果我講殷海光呢個講法，啲人就話啊嗱，鬱敏你都講殷海光都係咁講啦，係咪？咁但係殷海光個講法係針對梁啟超嗰個時代 ，OK 係嘛？佢認為即係民主同國家強盛咧，即係未必有必然嘅關聯，係咪？即係佢話，如果你要證明佢有必要嘅關聯咧，即係民主同國強有必然嘅關聯咧，就一定要證明民主係國強、國家富強最充足而有必要嘅條件啊！如果你能夠證明民主係國家富強而嘅充足而且係必要嘅條件咧，你就一定要證明凡係強國都係民主，而且。即是凡是属于民主的都是强国。但是如果在梁启超的时代，殷海光认为就不是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sorry, 这个德国、俄国、日本都不是民主国家，但是比中国强。他说决定一个国家的强弱有很多因素。政治體制只是其中一方面，嗱呢個咧，佢就係用嚟批評呢個梁啟超先生嗰個所謂國之強弱，適推源於民主呢一個講法啊。咁但係殷海光先生認為自由更加重要，係嘛？即是你提倡民主，你又要提倡自由，因为有些民主是假民主来的，是不是？我们要将殷海光对这个梁启超那个即是单就国之强弱适推源于民主的这个讲法那个评论呢，要拿出来讲给大家听，就有一个危险，就会引用了现在那些敌人的那个结论，是不是？民主不是灵丹妙药。咁啊，好容易俾人覺得，咦，係呢啲呢班友講得啱，但係大家唔好忽略個時空間 ，OK， 係嘛？殷海光先生對民主嘅追求同執着係冇人可以懷疑嘅，係嘛？佢亦都因為對民主自由嘅執着喺台灣受到迫害，係嘛？佢呢個講法係針對當時嗰個時，即係話嗰個時代係嘛？喺中國，即係梁啟超嗰個講法。就是这样，我们一会回来再讲梁启超的自由思想。